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提前了解我们的直播主题，大家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就可以看到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我转发的微博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点开评论可以留下你想提的问题，说的话。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今天北京南站始发的列车高35次、高195次、高161次、高187次、189次、高177次、高2585次，还有高183、197、8915、187以及25814列车停运。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登录12306网站，了解列车的停运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受到冷空气和偏南气流的影响，北京市近期再一次出现了降雨的天气。那这一周呢，京城都会以阴天降雨天气为主，气温也会随之下降。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每一个整点播出的天气预报。北京市文旅局制定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防控指引，其中呢明确，本市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包括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培训机构，应当严格的控制培训人数和时间，错时错峰合理安排培训场次和每班人数，全面的实施场所封闭式的管理，严控人员进出，不为参加培训的学员提供住宿服务。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的节目嘉宾，大家也在微博上面看到了我们的预告喽。欢迎一下月丁房的创始人小乖老师，欢迎小婷。 Hello。 小乖老师好，我们稍后跟小乖老师连线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在双减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呢，我们小朋友的时间好像变得稍微多了一点。那这个多出来的时间我们要干什么呢？也不能够一直就是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去学文化课，我们好像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来发展一下小朋友的兴趣爱好了。那在这样一个多出来的时间里面，如何在众多的兴趣爱好当中去选择更加适合你们家小朋友的，这是今天我们想跟肖婷老师一起来聊的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微博找到我，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欢迎肖婷。 大家好，我是肖婷，小乖老师。 小乖老师开学之后很忙吧？ 是的， 这个就是，双减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孩子们在学校的时间呢，其实也会变长，对吧？原来可能会3点多放学，现在也有是5点、5点半放学的。这个在校的时间变长了，但其实呢，回家之后的，好像多出来的不用去着力于课业的时间也会变多了。 是的。所以他们把很多像我们这样的音乐、体育或美术，我们叫做素质教育这类课程，都放到了周末的时间。当然，也有一部分把周末做成了这种，真的是让孩子随意的，就是去玩一玩，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逛逛公园呐，走一走，就是真正的把这个，去给孩子一种身心上的培养，会更多了一些。 这个我们有朋友就是扒出来咱俩是同一个星座的啊，对对对，你说对了，微博上面凤凰同学说夏姐和小乖老师是一个星座，兴趣爱好会不会有些相同？我们俩 能扒出啥？ 我们俩生日差一天，那兴趣爱好呢也还挺相同的吧？ 是的。 是吧？就是我学了播音主持，然后你学了唱歌声乐，然后现在也做了你的，也是把你的兴趣爱好变成了职业，我也算是把我的兴趣爱好变成了职业，就这一点真的是星座的相近哦。这好了，不谈星座的相近的问题，是我们在小时候的选择问题。那说回到小时候的选择，现在开学了，孩子们的时间变得很规律了之后，我想知道家长现在的疑问，一般来说找到小乖你的时候，家长的疑问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肯定会跟假期会有所不同了。 其实在这个双减的政策下，在这2个周末是明显的感觉才会有，就是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当然第一部分家长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艺术的，或者是从来就我讲的是对针对素质教育里面的这一门我们的这个音乐课的啊，就例子，就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艺术教育的开始咨询了，这、就是第一方面的家长。第二方面家长还有一部分家长就是他曾经已经学过了，而且�孩子已经有过可能3到4年或者是甚至时间更长的学习，他希望让孩子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就是不管他在未来面对他的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是我们所谓的叫做业余，就是业余学作为一个喜好，作为一个特长，或者是说他想给他更多的可能性，就是他已经有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在了，再加上在现在这个双减的政策下，希望孩子能够有更多的路去走。 就差不多是这两大方向，家长现在的疑惑 比较多、而且我现在目前感觉更多的是第二类家长。 就是原来感觉时间没有那么多哦，那可能就泛泛的学一下，现在时间反而多了之后就想学精了。 是的，我现在目前从昨天2个周末接触到的家长里面，他们更多的对这门学科了解的更深入，然后以及对我们音乐这门学科孩子所掌握的一些内容，他们学到哪个阶段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或者是一个目标方向，他们了解的也很多。所以我是觉得来讲，就是在这个双减政策下，很多的家长更看重自己的一个特长吧，就我们所谓的怎样让这个特长变得更是孩子的一门优势。 这个也是提到了现在时间变多了，大家不仅是孩子的时间变多了，我觉得家长好像也把这个情绪放下来，就是我终于有这样一个很安静的时间，我认真去思考一下我之前忙忙碌碌带孩子学的那样一个专业也好，兴趣也好，是不是真的适合他，是他需要的。那我再接下来跟像小乖老师这样的老师，我们再来探讨说我想继续的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应该怎么走，就家长终于有这个心情来干这个事儿了。 对，其实以前很多我遇到的很多的家长，在可能在过去的3到5年当中，我遇到的很多的家长的第一个方向大概80%左右，第一个方向上来咨询的都是，老师我们不走专业，第一句话肯定是第一，老师我们不走专业。第二句话是，老师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老师 我们可能就是想让孩子多感受一下音乐的美， 嗯， 从中找到一些快乐。这是我在前3到5年当中接触到家长更多的。当然在这2年当中我接触到更多的家长就是，哎，老师，我想知道我们学了多久能够达到什么成绩，可能还有一些榜样的孩子他们是怎样能够学到这么好的，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配合他，到一定的年龄段应该有什么样的目标。所以我是觉得来讲，其实家长已经开始很多的理性化的去看待学习这件事情和学习音乐这件事情，和学习是一样的。 素质教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已了，是真的已经落地了。家长在心里边也种下了这个种子，说，哎，我看到别的高年级的，在比方说在小怪手里面起来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哦，他现在可以开自己的音乐会了，他可以有这样一个展示的舞台了。那我们的小朋友要怎么样可以一步一步的实现自己在艺术教育、兴趣爱好这一个方面更加深入的学习，家长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也在你的朋友圈里边看到，是真的有一位小小少年是吗？就是在你那里的，是要开音乐会了。哦，哎，现在的孩子真的是不得了，哎，就是我觉得原来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啊，大家搞一个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的毕业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是吧？这个作为他等同于论文的一个汇报。但现在那小孩是十几岁， 十三岁 就要搞个人音乐会了。他学了多久呢？他应该现在就是你口中的其他的爸爸妈妈看到的，说，哎，到我的孩子13岁的时候，我希望可能也跟他差不多一个水平，我们要怎么去学？他可能是已经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了。 对，其实这个小男孩他应该是，他是一个朝鲜族的小男孩，就是我们所知道这个族啊，民族，他在他的身上的血液里，就是他是个很能歌善舞的孩子，他性格非常开朗，很阳光，所以他实际上在学习音乐这件事情和接触音乐的相关学习当中，他已经不短短的是说，我就刚学了一年，我就刚学了2年。他是有一个很长线的一个积累，才能到他的今年13岁。我一直说他今年是一个很高光的时期，就是非常高光的一个年龄。他自己也会说，这应该是我自己，他现在其实应该是青春期啊，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在这个青春期或者青少年期的一个巅峰时刻，就是他的演唱的技巧、能力和对歌曲的理解，在他这个年龄段当中。我觉得是目前我们现在参加比赛当中，我看到的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好声音了吧？ 他这个男孩到13岁还没有到变声， 还没有变声，对， 哦， 所以他是相对来讲，就他根据他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条件和一个生长，所以他13岁还没有变声，所以对于他来讲，当然，的确这个是接下来的变声过程是他必须要经历的，但是在这个时刻真正的是他的一个非常黄金，而且我觉得来讲是他的巅峰时刻，就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驾驭一些歌曲一些能力，和从他自己的自信和舞台上面的一种掌控能力，他自己都觉得是非常得心应手的。 哎，这个好棒。就是在自己，我们以前好像老师也总会跟我们唠叨一句话，就是你要在这个年龄做你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对吧？ 对的。 他就真的是在他13岁青春期，但是又在变声期之前最好的一个状态里面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今年也拿了很多的这个全国的奖，然后马上本周日，天哪，太羡慕了。本周日晚上就要在就是小乖老师你们的这个小剧场去办他自己的一场音乐会。 是的，而且同时在音乐会的现场，他也会做他自己的第一张，就是我们给他做了一张，他把他这么多年的所有录制的有28首歌的 CD，然后我们会把它做一个就第一次就100张做一个小小的预售，然后他会把这部分钱全部作为公益的去捐赠。他其实这个小男孩叫康志贤，他在今年的一个比赛当中得了第一名之后，还得了一个奖金，当时就把这个奖金捐给了河南。 的这个灾区。 嗯 嗯, 嗯，就是正好是在这个洪水这个期间啊，得到了这个奖金。哦，这个太优秀了。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很多的家长会看到在你的朋友圈也好呀，或者是在很多的跟你一样的老师的他们周围会看到像康志贤这样很优秀的学生。那他大概是学了几年？ 他应该来讲应该是有四年左右。 嗯，也不算说特别早开始接触声乐。 对，他其实从正常开始学的来讲应该不是算是太早的年龄，八岁九岁、 嗯、 但是从男孩子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年龄也挺刚刚好的，因为男孩子相对来讲所有的反应和发育会比女孩子稍微慢一点点。 嗯， 因为他没有说那么乖，特别是在音乐方面来讲他可能小男孩会淘气一点点，所以在这个年龄来讲其实对于男孩子说是挺好的。 嗯，没有特别早开始，然后也恰恰是在很适合他的一个年龄开始。 对，所以但是 嗯，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我会说，要是再早开始的话，那这孩子肯定不得了。 你不要老这样，回头找吧。你不是也说了吗？你看你在今年的暑假，也有这个全国比赛的机会，去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对吧？ 对。 那你也说了，你觉得他的不管是驾驭歌曲的能力呀，还是这个表现舞台表现力啊，在全国来说都数一数二的话，我觉得也确实做了他这个年龄很应该做的。但是这前面说回到艺术学习，这前面至少家长陪同他一块儿做了四年的努力，才会有他在十三岁的这一个时间节点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四年间的坚持就很重要了。 是的，其实所以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家长们最近在给孩子选择很多课的时候，特别是刚开始五岁呀、六岁呀，家长，他可能对于孩子的兴趣呀、方向都摸不准的时候，他总会去给孩子多选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叫做什么，普遍培养， 然后最后看看他对哪个感兴趣，是吗？ 对，但是我想讲的就是，因为孩子的时间非常宝贵，你把时间放在哪一项上面？也许你会觉得为什么怎么老不出成绩的时候，其实过程已经比驾驭成绩了，因为它可能每一个种子都有它生长的一个花期，它可能稍微两年才开花，有些人可能三个月就开花了。 嗯，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家长在选择给孩子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重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打比喻说，你刚开始了钢琴，你又开始了小提琴，然后又开始了长笛，其实在乐器当中你突然开始了三门，孩子是没有那么快能够完全去转换这个频道。如果说你说我刚开始了钢琴，我等钢琴弹得好一些的时候我再进入第二门乐器，这个是可以的。 嗯， 但是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一下就进去太多，这样子的话也会让孩子觉得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个，然后还有一个出现就是哪个都没有学好。 嗯，明白。而且好不容易对于小朋友来说盼来了双减，对吧？那好不容易双减减下来的这个时间，如果家长又给他铺满了，其实在孩子的心里又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他反而哪一个都不想学，哪一个都没有办法投入。 是的，而且学习艺术，学习哪怕是体育，这都是有一种实际上也带着有技能的训练在里面，他一定是孩子掌握到了一定的能力，他才会越来越有自信，因为他觉得我自己能行啊，我自己弹得很不错呀。 嗯， 这种自信是他自己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自信，而不是说我们去夸他夸出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因为这种是他通过学习通过练习，他从自身感觉到自己的一种能力的增长，我会了，我真的会了，和他观察他同时期的小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同时期小朋友给他投来的说，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么好呢？这种自信带来的时候，其实小孩子可能家长在坚持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总觉得怎么老学了这么久看不见点成绩，但其实这个时间多推移一下就出来了。 你刚才说这一系列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这周日要办音乐会的康康同学应该也是这样的，就是不在乎说这四年间家长和老师给了他多少的鼓励，这肯定是在鼓励的，但是他不断的取得一些小的成绩，包括最后我有这个 CD 是吧，要发行了，然后我有这个音乐会，然后包括说我会获得全国的这个一等奖，这个就是你说的，哎，一起同场来比赛的小朋友就会看到他说，哇，他唱的确实很好，我很服气。那这个时候在孩子的心里，他带来的这种成就感，不是说我们在这无力的夸奖，就是很苍白的夸一下，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种自信，就是他真的自己，我们不能讲什么粉啊什么啊，他真的会有自己很多的，就是小朋友会很喜欢他的歌声。像我们这次音乐会在征集一个祝福的小视频的时候，我们现在发现收集的后台已经有30多个小朋友了， 就是小朋友很想给他发祝福。 对，小朋友就发祝福啊，祝福康康哥哥，然后还小朋友说，康康哥哥我特别喜欢你的歌声，然后康康祝你音乐会圆满成功，还有说的很激动的直接说祝你音乐会圆满结束。 哎，这就是孩子呀，真的。 对， 这是孩子可爱的地方。 所以我是觉得来讲，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花期在。我相信今年对于康志贤来说，康康来说，这就是他最好的时光。他前几日也会有很多的疑虑跟我说，老师，我咋觉得我一下就会过完之后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好了。我说这是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一个人要面对衰老一样，它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你就是要长大了，你就是要声音会接受变化了，但是你要享受你此刻最好的状态。 而且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嘛，他学了四年，那可能比方说8、9岁来的时候，并不一定说学第一年他就是今天这个状态和这个结果，这个中间一定是家长陪着他去坚持了啊，也会哎有退的时候，我们再努把力再进啊，然后这样子啊的拉锯式前进。刚才我们深海鱼儿在微博上面说，就是家长如果有内卷的心的话，累的最后就是孩子。所以刚才小乖老师特别特别建议大家的第一点就是不要学太多啊，不要现在好像时间一多了，然后就觉得孩子这个学科类的压力变小了之后，就立马给他上了这个艺术类的压力，也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最后真的是如深海鱼儿所说，累的就是孩子。好，还有其他的家长朋友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也想跟我们乐丁房的创始人小乖老师肖婷老师来聊天，问问他说，哎，刚才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哇，我们家的孩子什么时候也可以像康康一样开音乐会呀，然后迎来他这个年龄段最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可以了，对不对？不一定说非要去纵向或者横向的去比较， 不用。 微博上面都可以来给我和小乖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有一个直播帖，我转发了乐丁房的官博，然后呢也放了我跟小乖的照片的那一条直播帖，可以点开评论给我们留言。插一个题外话啊，刚才说咱俩兴趣爱好比较相同的那位成年人说，听完了小乖的介绍以后也好想跟你学，所以哎，这个题外话是艺术教育嘛，不拘于说只教孩子，对吧？就是他作为成年人也可以跟你学吗？ 成年人其实一来的时候更，就是他一定要让他更不要着急，就是成年人特别喜欢的是速成，但是其实我们学任何东西来讲都没有那么快速成，但是相对那时间的成本会更高，所以我们给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会更低一点点，所以呢感觉他好像学成的更快一些。 这个又不一样的方法，但是肯定也是可以跟着学，没有问题，对吧？谁 对 小乖老师不会拒绝你想要有一颗想要学习想要上进的心的，但是方法又不同了。那今天我们既然是讲双减政策之下的我们小朋友的这样一个艺术类的学习，我们成年人想学的就自己去找我转发的这条微博去报名好吗？私信小乖，然后跟他可以去讨论一下。另外呢还有呆呆小熊说，父母应该多陪伴孩子，需要有更多的家庭互动，要少玩手机和平板，要跟孩子一起玩一起学。这个部分我觉得你应该也很有发言权，家长这个部分。 家长这个部分，其实我会觉得有时候，其实我想讲的是我们在昨天的一门课堂当中，其实我其实非常，我们老师有时候也特别喜欢家长进来陪伴上课，但是家长陪伴上课的有很多种状态，有就光陪着呢，也有一起互动的，当然也有就是把课堂作业记得笔记得非常好的，回去督促孩子完成作业的，当然也有上课的时候总想参与一下的。所以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课堂都是对家长开放，其实如果说家长能够正儿八经的进来坐在里面好好的听课，我们是特别希望能够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家长能够回去做好一个很好的陪练。 那你这儿就是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家长不是好好的在陪伴，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很想参与，但是其实你参与的方法是不对的，你不应该这样参与，你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 第一种参与的方式就是他孩子还没唱出声，他忍不住唱出声了 然后你就跟他说，你应该像我们刚才那位听众一样单边的报一个成年班， 对，然后 自己唱。 其实这种时候吧，有些孩子刚开始学，他的确是没有那么快，说实话我们学习也是一个反应的过程，对不对？孩子没有那么快反应的出来，然后心里再有点小负担，怕自己唱不好弹不好，然后看到五线谱还没认出来的时候，遇到新的知识一下没有看清这个音是什么，那我们家长在后面都会认识了，家长也会唱了，有时候就会着急，就马上就出来。其实这种时候应该留一点空，就是留一个空白，不要着急，因为有时候孩子吧他不会是正常的，你慢一点我们老师都能够接受慢，因为只要我们老师还没有激动起来，你就不用再激动，因为我们接受他慢，接受他还出不来，那我们该出来的时候他不会忘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师都会把语气和语速都会调起来，调高语速，对吧？这是一种家长，就是他更着急。第二种家长就是比如说坐在里面的时候他会用手机拍记录下课堂，这个蛮好的，这种是蛮好的。还有个有时候会记笔记，我们有好多几个家长的钢琴课完全记笔记，然后也有很多家长在上课的时候去拍记录下来我们上声乐课的每一个瞬间，去记录下来哪个声音是对的，回去放给孩子听。 最后发现确实家长都会弹了， 对，然后 笔记做得够认真。 当然也有一部分家长就是完全没有来跟随课堂，当然这样的孩子也非常的自律和自觉，也学得特别好。 他不跟课堂这件事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回去了之后家长肯定是会督促练习的，对吧？ 对，因为家长说，这样一部分家长给我的反馈是，老师我不想在里面看着了，我着急，我就让你看着可以了，什么问题你让我回家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看着着急，怕生怕自己唱出声 对 变成第一类家长，那我干脆就当第三类，然后你给我反馈了，说今天练的怎么样啊，唱的哪儿好哪儿不好，或者弹琴哪儿弹的好不好，我就回去再陪着他练就行了。 对，其实我们还蛮喜欢有时候家长进来看看课，因为你看课的过程当中你会参与到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参与到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才能知道你孩子今天到哪里了，他什么时候学到哪儿了，他现在状态是什么样的，你不会因为突然之间一年过去了，哎，他怎么还到这儿呢？因为有时候家长他就会只要去要那个结果去了，其实他没有看到过程当中他的孩子已经进步很多了，已经变得更好了，但是他可能就觉得哎不行，我的孩子还没有别人好，就像我们回到刚才的内卷上面的，你光去看那个好的，看那个最好的了，你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在一步一步的变好。 一直在横向比较，从来没有纵向跟自己比，因为他也不太清楚，对吧？他也不太清楚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这一节课比上一节课好的，因为没有看到。 对，所以我记得我今天在我的那个朋友圈里面我就讲了一条，我说其实每一天成长是跟自己比赛的，不要担心你自己会做得比别人不好这件事情，你只需要今天做比今天好一点就好了， 嗯， 努力加油，你肯定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就像我们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成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不要担心啊，我今天做的好不好，你就担心我今天我要做到最好，努力做到最好，至于明天交给明天再说，对不对？ 嗯，对，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要摆平的一个心态问题。 是的， 就是但是但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家长呢他不跟着学吧，就是说不进来看，他也有可能感受不到这个过程，但是他进来看吧，就因为我也是算是学艺术这个过程过来的嘛，就如果说当年学习的时候我爸妈真的跟着我在里面看，我作为小孩来说我心理压力会很大，就我可能今天这个我能学好能表现好，但我一想到爸妈在看我，这个会不会给孩子造成一点这个压力，他反而不如单对着你的时候单对老师的时候表现得那么好。 是的，所以其实这种情况是面对不同的孩子，就是我们会建议，比如说有时候像孩子非常好的时候我就状态很好，我还会主动的去邀请家长进来看一看，哎，他很棒啊。但是有时候他状态不那么好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家长说这节课先别进来听课了，让他调整调整，因为孩子他也会有一个他自己的状态。 明白，就是刚才说的一二三类家长呢，并不是说哎，你把自己归到第一类了你就一直做第一类就好了，它就也是根据孩子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状态，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 对，因为孩子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也不可能说一直是直线往上，他直线往上的大波浪线下面总会有一些小小的波澜起伏，他总会有一点的小小的低谷，然后再一个小爬坡再小低谷，所以我一般来讲我说如果他走到这小低谷的时候未尝不是好事，因为他在给自己积蓄能量，积蓄好了能量是为了冲下一个小的小坡，等到下一个小坡翻过去之后他的能力又提升了，然后可能再下来的那个低谷又会更深一些，为的是准备做更大的一个冲刺。 这个呀，我真的我在你朋友圈里我有时候看孩子们唱歌特别好的那个视频，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别的家长看心理压力也挺大的，说哎呀这怎么办，就是这小朋友都唱得这么好了，我们家孩子还没有唱到这个。这个时候其实看到这样的视频和朋友圈的家长就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对吗？这是一个结果和过程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我还想讲的就是，其实很多的最近很多的家长在咨询的时候上来就会问老师我们多久能学到这么好。 对对对，一看你的发的视频一定会问有此疑问，就像我会问康康学了几年能学成这样一样嘛。 所以我想讲你纵向看的数字是他学了四年五年，但你知道他四年五年这么多天里面他练了多久吗？那你也可能说我们也学了四年和五年。所以我想讲的是，就家长在关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不要只是关注结果，你上来应该先关注过程。所以我其实这两天在咨询过程当中我特别想发一个朋友圈好好的说一说，我说大家各位家长，如果你们真的关注孩子们的音乐教育，我请你们，我们是专业的学音乐出身的，我也从事音乐老师这么多年，也教了这么多的孩子，请大家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在五岁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学习的，应该怎么学习，你说点你孩子自己的案例，他接触过什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去配合，而不是一上来老师三十节课能学成什么样。我想讲的是，就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艺术的学习，它不光是上课这件事情，它还有课下的作业。就像你把所有的孩子都送进了学校，但是一个班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进了北大清华吧？他是不是也要你回来之后也要完成作业？所以其实艺术学习和任何的学习都是一样的，不能只关注结果，你一定要关注过程。而且艺术学习的过程对孩子整个的身心的发展都是更好的。有人说哎，怎么他感觉这个孩子越来越开朗了，感觉这个孩子越爱笑了，我感觉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变好了，还有感觉我的孩子变得更有气质了。但是这些过程都是潜移默化的，不能说我为了学他我是为了这个结果，为了学他我又为了那个结果，我觉得这样子不能够在学习当中去更好的让孩子真正的掌握到这门课。 明白。你把你这两天很想总结的一条朋友圈在我们节目里边先总结了一下是吧，这会儿我们也跟更多的家长是吧，更广泛的一个范围的家长来讨论这个问题。确实艺术学习呢也跟你学科学习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相似的地方呢就是你都同样的在同一个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去学习，但是你回来练，包括每一个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接受，他接受度是不一样的。他有可能八岁的时候接受度还不够，哎，突然到九岁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积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你刚才说这个，我脑海当中突然出现的画面其实是四喜小朋友的画面。因为我认识他两到三年吧，差不多。我去年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在疫情之后，大概也是年中的那个时间，哎，就是跟他有一个小的见面，但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交流。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点腼腆，小女孩嘛，对吧？到可能也八九岁是吧？到这个年龄段就哎。没有跟我有太多的沟通啊，这也是下完你的课之后。但今年我再见他，就是一个差不多一整年跨过来，他又经过了一年的这个声乐学习，我就觉得他不管是就是待人接物的这个自信度，还是他在舞台上面的这个，都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对，你应该是上个月跟他一起演出了吧？ 对，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去年没有看到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啊，我这个没有判断。但是至少在生活当中，像你所说的，我觉得他通过又一年的学习，因为他在你这儿也学了很长时间了嘛，对吧？他绝对不是说这一年我从一个小白变成了一个很有舞台经验的小朋友，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前面也有学习，但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的判断，我判断这个小朋友他就是他也学了，有一点点自信，但他还没有完全建立起那个自信，所以他跟成年人的交流就会哎，没有那么好，那个互动就没有那么的好，他可能会哎有点腼腆啊，有点不好意思。哎，但今年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很大方啊，这是一个，这让我想到了亭亭玉立这个词儿，你知道吗？就哦，突然一下就长成了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你说的过程和结果，我对吧？ 我特别开心，就是能够从阅兵房走出去的孩子，能够。除了学音乐这件事情之外而得到的大家对孩子的一个，我们就像所说的吧，对孩子的一个不良想夸赞或者是啊，就像我们一直在说艺术能够修炼人的气质，然后能够塑造人的心灵，就他学艺术真的很多人都说我不要走专业，但是我想你不走专业的过程当中能得到这样的赞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孩子的身上，而且我相信这个，因为这场演出我不在嘛， 嗯嗯， 在同场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我作为老师，我觉得我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 听到我的反馈，但是我这个反馈也是很真诚的，就是不仅仅是反馈他的专业能力，对吧？我也反馈了，就如你所说，生活当中的开朗和自信。啊，就是我，包括我在现场也看到他跟其他的比他再小一点的小朋友在接触的时候，就是那个自信，我觉得也是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做到的。而这一点，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没有想到，哎，居然是学唱歌啊，学钢琴啊，获得的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性格真的变得开朗了，然后跟小朋友接触也好，跟大人接触也好，更加的自信了。这个过程更加的和谐了，感觉。 其实这样的赞誉和夸奖，比你夸他真的把歌唱的有多好，我觉得从我的角度，从我从事教育这么多年，和我自己在创办乐丁坊做工作室的时候，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初衷，就是希望孩子通过音乐，能够真正的通过学习音乐的过程，感受到一些历练。然后同时也让自己掌握这一门很好的这个我们把它不能讲的技能或者是能力或特长的同时，然后也能给别人带去快乐，然后让自己从而成为一个更好更优秀的人。 哎，真的给别人带来的那种愉悦感，然后他自己折返回回来的就是自己会更加的愉悦，然后更加的自信。刚才乐龄房的小乖老师也很突出的啊，把他这一段时间，尤其是开学之后接待的、咨询的家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大致总结，他也发给我，大致我们其实整期下来我们就是聊了三个大的方向。首先就是不要孩子的时间一多了就想又给报这个又给报那个，不要报太多的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孩子最后学成了啊，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了，那也都是因为家长这个过程当中跟得很好，回课回得也很好，练得也很好。最后一点就是不要只看最后那个结果。你老发结果，你我跟你说你也有问题。好了，我们今天先跟小乖老师聊到这儿了，辛苦你了。在一周当中唯一的一天休息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时间，开学之后在双减政策之下孩子们时间多了，我们的艺术教育该怎么学怎么选。之后呢也欢迎小乖老师趁着休息的时间，然后再积累了一些家长的问题之后再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 好的呀。 好， 家周日的时候能够来乐龄房小剧场听听康志贤的独唱音乐会。 哇，13岁的小朋友太厉害了，鼓掌。 好 的好的，谢谢小乖老师。那今天就这样了，再见。 再见。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艺术教育就是这样了，三个方向我们也大致的跟大家总结了一下。确实学的精而不是学的多。另外呢，家长真的不要考虑说，哎呀我现在时间多了我就把孩子扔给某个老师去学就好了呀，我也不用陪着他再练。很多的付出都是付出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看到结果的。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我在乐享下午茶等你们，明天见。 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不发梢掠过脸颊，骄傲的爱自己吧。夕阳西山挂，独自下午茶，泡沫慢慢化，思念在发芽。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